Hello, hello， 又翻嚟我第三集第二节嘅历史启示录啦，继续有我荣少啊， 冇头就 系 你， 系啊，同大家讲一讲今集系乜嘢，变态刑罚大检阅，唔好意思啊，因为咧阿荣少我咧。本身个气管有个喉咙嗰啲唔舒服，所以不停要食喉糖咧，嚟令自己滋润滋润一番啊！好啦，咁上一节咧就意犹未尽啊，讲开阿来俊臣嗰啲酷刑，咁我继续讲噶咯。好啦，咁有一个咧叫凤凰展翅嗱，听个名字就非常之好听啦，系 凤凰展翅。首先将个人的手绑住两边， 系啦， 然后咁样咧，唔系我哋唔系做运动喎，然后咧两边咧。有个器具咧，用只手扭，扭， 不停咁扭嘅手。 大家自己试下做运动啦。如果咁样嘅话、你可以扭到几多度啊？ 通常都只手最劲咪反转180度，好劲好尽噶啦。 哇！如果我夹硬我你个手嚟 啊！救命啊！大人啊！我招供啦！ 系啦， 即系其实咧，佢意思就系话咧，不停咁扭，令到个犯人咧，或者叫做被即系叫招供，即系叫即系逼嗰啲人咧就就犯， 冇错、 其实系好痛，最紧要咧佢咧系慢性痛，唔系一下嗒咁慢慢扭， 一日扭断嘅手咧，反而咧一次短痛咯， 系啊， 有啲嘅长痛， 长痛啊，咁通常玩完啲招之后咧都会残废嘅，系啊，只手都会残废， 即系招咗都冇用， 系啊，招完之后可能只手都得翻几成货仔咁啊，痛到不得了啦， 咗喺度揈揈 啦，好啦，跟住仲有叫做颅区。拔缺喎，哇！呢个名好得意，颅区系乜嘢？ 喎，首先将个人绑住，个头绑条绳拉住，越拉越 拉越长，越拉越长系啦。咁啊，条颅区咧就好似咧，我哋绑住啲驴仔嗰啲， 系啊，拉住啲驴去啦，咁拉住行啊嘛。 系啦，但系就绑住个人头嘅。 我哋唔系绑住行沙圈喎，系绑住喺度逼你招供。 系啊，绑住。招唔招？咁通常咧绑到个地步咧，就个颈骨咧，因为颈骨比较脆弱啊嘛，就话勒。 你个头你都要咁样咁按嘅时候，按到最高嘅时候。呢度咪顶唔顺咪断咯，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唔及时招供嘅话咧，个头都拉断你咯。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呢一个咧，大家喺屋企试下知噶，睇下你个头可以咬到几高，咬到几多。 而家仲有一个咧，我哋真系用我哋节目主持人嚟命名嘅呢个。 哇，呢个好嘢呢个。 系啊，呢个咧，阿来俊臣真系犀利啊！ 系 叫仙人献果，有乜献果咧？有乜献果法咧？系啦， 嗱，托住啲果，仙人。 系啦， 请你食。 系啦， 系点啊？要托住唔系嗰个托住你个枷，枷系咩啊？枷就系咧，即系锁用嚟锁住手头嗰个枷锁。 系啦，枷锁嗰个好重嘅木头啊。 系啦，以前睇嗰啲古装片咪有嘅，箍住人头，跟住夹住手喺度咁，嗰个枷要你捧住，整高佢。 系啦， 然后咧都唔止，你咁样最多你做运动啫，跪喺度仲要。 跪乜嘢咧？ 跪。玻璃啊，不过当时以前梗唔系玻璃啦， 啲石仔啦， 啲嗰啲即系碎石啊， 碎石啦， 瓦砾啊， 吓都系超级痛噶咁啊，其实个人真系会残废啊，咁玩法， 系 啊，好啦，仲有一个叫玉女登梯，点登梯法 啊？哇，呢个登梯咧，嗱，上条梯好高嘅，咁啊，当然我绑住条颈先， 绑条颈先系啦。 你啊，爬上去啊，咁爬上去有咩咧？嗱，爬到最高咧，咁你可以爬到最高，我就放你啦。哇，爬，喂，爬到最高，咁你扯条绳噶啦，系咪先？条绳就得咁长嘅啫，但系要你爬，唔爬嘅话就点啊？拉你落嚟咯， 系啦， 一拉落嚟，哇，咁啊跌死啦， 系啦。 但如果你继续爬上去嘅话咧，条绳你谂下，条绳唔够长噶嘛，咁啊点啊？会一路扯，咁都要死。 即系基本上爬上去咧，你掹住条颈，一系就窒息死， 一就跌死， 一系就跌死，系啦。 咁你拣咩？系啊，咁啊拣招供咯， 招供咯，咁俾你放落嚟啦。好啊，咁跟住咧有一个咧，即系我谂你会比较详细啲讲，叫炎天山啊。 哇，炎天山， 炎天山系点解咧？用啲乜嘢咧？ 哇，系，整碌尖棍先。 系啦，整碌棍点样用法？ 碌棍 头尖去。 大家知唔知点样去杀僵尸啊？ 哦，打落个心口度啊。 冇错啦。但系呢碌嘢咧就唔系打心口度喎，呢碌嘢就插你后栏。 啊，插落个肛门度嘅。 冇错，喺肛门度插上去。 系啦。 咁但系点插法啦？ 啊，削尖去系咁笃落去咯。 冇错啦，削尖去嘅样喺肛门度笃上去。 系啦。啊，咁个感觉咧，我谂都。 我谂你俾人通到几多个招咧？ 咁睇下嗰个人会唔会有呢个肛交嘅习惯咯。 哇！我见到未行刑前，我就乜都招啦，大佬。 O K， 咁仲有一个咧叫红瘦鞋，点啊叫？收鞋啫，收鞋咁一个红瘦鞋。 红瘦鞋咧，红就点咧？红就唔系红色喎，系烧红晒。 系啦， 嗱一只用金属做嘅鞋。 系啦， 咧 要你着住佢，烧红即系都系金着金属嘅鞋， 跟住通常会辣到啲肉只只 系啦， 咁样嘅喎， 系啊， 系啊，哇，即系真系烂啊只脚都。 佢其实呢个红绣鞋咧、其实大家咧。可能又未必知道，大家有冇睇过白雪公主？有冇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 有啊有啊，后来就嗰、那个 嗱白雪公主咧， 外母， 我哋嗰个迪士尼版嘅故事咧、就系、是、个外母就即系唔系后母系啊个后母最后吓最后点样交即系点样去交代佢嘅下场咧？ 系啊，讲嚟听下。 真正嘅白雪公主故事咧、我睇个恐怖格林童话，即系话格林童话佢嘅原版啊，原版本咧、就系话系逼佢嘅后母咧、就系着一对咁嘅鞋咧，要逼住喺度跳舞，着住啲鞋跳舞，我都跳啦，或者热到死嘅， 系啊， 辣到死嘅跳舞，跳到死为止。 哦， 即系其实呢、這个 系咪好似有钉啊？鞋入边好似都系 鞋里边，我佢就唔知道有冇钉啊，但系佢就烧红嘅，烧红嘅鞋。着、其实咧，白雪公主嘅后母咧就系咁样俾白雪公主。 惩罚之死 系啊， 惩罚之死系啊，咁好啦，我哋讲咁多名堂之后咧，就讲一讲阿来俊臣个下场咯。咁好啦， 喂，我哋讲来俊臣下场之后咧，我不如开翻嗰张头先嗰张咧，我哋错放嗰张廿六图啊， 廿六图啊，廿六。好啦， 系啦， 嗱呢啲咧就阿来俊臣嗰啲咧酷型咧就系、是、 花招， 系啦，嗰啲花招啊，嗰啲嘢就喺呢一度，大家睇到。 我哋一路你一路睇咗图，一路听我哋讲啦。 系啦，好啦，阿来俊臣咧，后来咧，你知嗰时督背脊文化啦，咁斗快督啦，咁啊真系诬告太平公主咧，就话佢谋反。 哇，你唔系啊，公主都敢诬告？ 冇错啦，咁咪濑嘢咯，咁冇你阿公主受到封嘅时候咧，就梗系抢先一步啦，梗系话你来俊臣作反啦，结果咧来俊臣咧系俾人哋告。告御状啊，吓咁告御状咧，跟住就俾人哋咩啊，俾人分尸啦，跟住点样啊，腌埋啲肉啊，最尾嚟碎埋骨，咁啊，好似听闻好似话咧，腌咗啲肉咧，去到啲市集度卖咧， 卖啊，俾人 抢购， 抢购一空系，哇大佬，我抢翻嚟唔系食啊，系泄愤啊， 系啊， 你知啲百姓噶啦，即系敢怒不敢言， 啊、 哇，终于你呢个咁嘅来俊臣呢、這个不不乜乜，终于死啦。 好翻翻嚟先， 系啦， 好啦，咁啊，终于咧就临尾就得到咁嘅下场啦。咁其实咧，啲百姓咧一知道来俊臣已经死咗之后咧，个都舒一口气，好多文武百官咧其实好 烧爆掌啊，即刻 好惊啊！来俊臣嚟搞佢哋噶，因为佢好中意咧，成日都去督呢个背脊，督嗰个背脊就话，就同啲人讲嗱，你唔听我话，你唔俾银两我，我就督你噶啦。 人人自危啊， 人之危。 其实真系佢又好蠢、啊，你督背脊，你咪督啲官咪得咯，你搞啲皇亲国戚嘅话，其实真系自己攞嚟衰。 咁通常有啲人咧，佢哋自己嘅權力大到咧，佢自己都以為自己可以隻手遮天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時候咧，就做啲咁嘅疏疏地嘅行為啊！係啊，好嗱，咁跟住咧，我繼續講一講啦。咁我哋有好多古代嘅頭先中國古代刑法啦。咁我哋咧而家呢一節咧正式開始講翻咧，就係好多古代刑法咧。不過咧最特殊係動物篇。 动物篇 系啦，动物篇咧就讲好多咧唔同嘅动物嘅行刑方法啦，动物嗱好啦，首先一开场咧就整只万兽之王先，咁就狮子要点样用啊？狮子系啦， 喂，我哋睇睇呢个，诶、哇， 唔紧要，我继续讲， 你讲先。 喺古巴比伦嘅时候咧，咁咧佢哋咧点样对啲犯人咧就好中意咧，将啲犯人同啲狮子咧就共处一室嘅，嗱睇睇呢度啦，就掟个犯人落去。你落去啦，咁样你受刑啦，就掟个女俾狮子啊，搞掂佢啊！ 呢个咧，嗱我记得咧，同大家讲一讲啦，系啊，嗱而家大家睇到呢幅图咧，呢、这个人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即系读圣经嘅，系啦，或者即系如果好似我以前咧都系教会学校啦、所以都听过就 系、 是、但以理啊，先知但以理。喂，呢、这个古仔不如等我讲讲 啊。好好，你 望住幅图，一路望幅图听我讲，睇下佢啲肌肉。好嗱，但以理咧，佢咧就同呢、这个。巴比伦王咧，就非常之好关系嘅。阿皇上咧就阿大流大来士就好信佢嘅。 系 信到咩地步咧？就俾佢做丞相。 系 哇，一个外邦人，即系其实当时佢系一个外国人嚟噶嘛。对于巴比伦嚟讲， 系啊，以色列人 系啦，即系佢系咯。咁一个外国人嚟，我哋做丞相，仲要个皇上咁鬼睇起佢，咁下边嗰班咁嘅大臣， 妒忌到不得了啦！ 即系阿来俊臣头先嗰啲咁嘅人， 系啦，都系咁啊，古今中外都 就督佢背脊，就点讲咧？就同阿皇上讲，嗱，皇上，不如你立条法例啦。我见嗱，除咗你之外，即系皇上，因为以前你知啦，大家啲皇上好似日本天皇都系嘅神化噶嘛， 系 咁咧就希望咧。就自己是神嚟嘅，当自己是神嘅， 啲百姓膜拜佢啦。 冇错啦，咁咧，喂，大家又翻嚟我哋度啦，望一望先。 翻嚟先，系。 咁啊，点咧？嗱，皇上， 嗱， 你立一条法例，喺三十日之内， 全国所有嘅人咧、 嗯， 除咗你之外，除咗皇上之外， 嗯、 就唔可以向任何嘅神或者任何佢哋认为嘅伟大嘅人、 嗯、 去做祷告或者去做敬拜嘅。咁、 嗯、 啊，皇上听到，唔错喎，呢个建议吓几好。但系皇上当时咧，其实佢亦都被呢个所谓权力啦冲昏头脑，佢、嗯、其实。察觉唔到，其实呢班人咧系想搞但以理 嘅。系啊，因为但以理本身有自己嘅信仰噶嘛。 冇错，佢系信奉呢、這个即系基督教嘅耶和华啦、嗯，即系上帝啦，基督教上帝。咁、嗯、立咗条法例之后，咁但以理系一个好虔诚嘅嘅信敬拜上帝嘅人。咁当然系俾人捉咗去啦。 嗯， 捉佢点啊？罚佢咧抌落狮子坑。 嗯， 等狮子咬死佢。 嗯， 咁咧，第一由幅图头先留意到咧，就系咧佢冇着衫嘅，即系嗰阵时咧要剥晒衫，等佢冇晒着衫就又抌落狮子坑度。 嗯， 然后咧等啲狮子吓狮子晚餐。 系啦。 咁但系咧，但以理即系圣经故事就咁记载啦，但以理就系祈祷，就希望咧上帝咧就救佢。于是上帝咧就派天使嚟、 嗯， 就揞住狮子啲口，荣耀狮子。系啦，啲狮子咧就食唔到佢。 系。 咁但系阿皇上咧。其实佢当时都好后悔嘅，因为始终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才，咁咧，于是佢第二招咧就走去狮子坑嗰度咧， 望望佢， 望望佢啦。但以理，但以理，哇！点解但以理行出嚟就话，皇上，我冇事啊、 嗯， 我嘅神咧已经命令天使咧封住狮子嘅口，哇！于是乎咧，皇上咧就。将嗰班人，即系督佢个背脊嗰班人咧， 掟翻落狮子坑啊！ 喂，直头就系同阿罗春神嗰啲一模一样，即系自己谂出嚟嘅嘢，自己受翻嗰班。 系啊，即系周兴咁样咧，好似啊，系啦，好啦，咁以前咧就系、巴比伦啊，用呢一招啦。咁后来咧，罗马人咧个斗兽场咧，其实都系用呢一种嘅形式咧，就去搞。不过我迟啲咧，我哋可能会开一集咧，讲一讲罗马斗兽史嘅，几过瘾嘅。 不过听讲你都对罗马好有兴趣嘅，系咪？ 罗马 OK 噶，咁罗马人就将呢一种。咧抌只狮子啊，抌啲猛兽啦，同啲人咧去个斗兽场度决斗咧，就出发扬光大啦。好啦， 我睇睇另外啊，十九号图啊， 好，十九号图。 嗱呢、這个大象，你谂起咩国家？ 一大象唔使讲，谂起印度啦，系啦。咁其实咧，你大家睇到咧，如果睇到大象嘅前嘅左脚咧，就见到踩住咗个人个头嘅。 嗱，如果大家去泰国咧、去旅行咧，以前啊，而家唔知有冇睇？以前咪有啲大象踢波比赛嘅。 系啊，又去踩一踩个心口 系 嘛？ 系啦，喂，但系呢下咧。 系真系 踩爆个头啊！ 系啊， 即系谂啊，喂，大象你够唔够佢大力啊？ 嗯， 佢一只脚真系踩死你噶。 系啊，喺古代嘅迦太基同埋印度咧，就好兴咧，佢哋处罚呢个极刑嘅时候咧，仲象脚 系啦， 踐人踐踏人啊，头啊手啊脚啊，踐踏至粉碎为止。 冇错，喂，但大象咧，除咗大力之外咧，佢、个象牙都好劲噶。 系啊，佢就嗱，而家喺石兰嗰度咧，即系我哋而家叫做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啦，叫石兰啦，古代啊，佢、就最兴咧嗰个大笨象就将人就。将个犯人用个象拔，将个象鼻，将成个抛高。 我哋又翻翻嚟睇翻我哋 啊！将个象拔，嘣咁抛高。 卷住卷个人， 系啦，抛过 抛高。 跟住下边咧，佢就搵个象牙，插死嗰个犯人嘅。 即系谂下抛高个人，然后咧佢个象咧抬头，跌落嚟嘅时候咧， 插死。 你跌唔中个象牙咧，咁你跌落去咧就俾佢踩死；你跌中咧就俾象牙插死。 我哋研究咧呢一个酷刑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认为咧嗰只大象咧长期受呢个抛花生而食嗰份嘢， 系啦， 令佢准食我要。 咪咯，即系我哋抛嘢，我又食。以前我喺荔园细个嘅时候就喺度抛蕉啊嘛，俾只蕉。 阿哥顿系嘛？ 天牛嗰只， 天牛系天牛系天牛， 哥顿系飞侠啊！ 天牛我记得食瓜啊， 系咯，即系你谂下大象而家人就训练大象去马戏团嘅啫，即系表演啫。以前啲人就训练只象咧就杀人嘅。 唔系我哋咧揾集嘅无所不谈咧，讲下黎远先。我谂起以前黎远好多好笑嘅，系我哋讲下嚟先，唔好讲嗰啲嘢啦。好啦，头先系大象啦，嗱，我讲其他嘅动物，好似五马咁样咧。我第一次讲过五马分尸， 系啦， 其实真系有五马分尸嘅， 冇错， 真系五只马嘅。绑将个马啦，绑住个头，绑住只手啦， 两手 啦， 脚 啦，系啦，啊，太 operator 太醒目啦，咁啊，直情咁样将佢掹开，嗱呢只就四只马啦，咁咧佢就中间嗰位话开始，咁跟住咧嗰四只马就加鞭，所以就掹开啦。 嗱，所以你睇到呢幅图咧，呢幅图咧就系西方嘅， 系， 即系你谂下就系原来大家咧，即系无论咩文化咧，都谂到呢啲咁嘅变态嘢。 哇，系，但以嚟嗰度咧，头先嗰度咧，我哋补充翻先，系圣经旧约嘅 但 以利书，咁就。六章一至廿八节，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睇一睇旧约圣经啊。好，继续去啊。咁好啦，五马分尸嗰度咧，其实喺日耳曼人呢、这个 法蘭克人咧，佢哋好中意咧就玩一樣嘢嘅，就叫做拖啊！佢哋用買翻嚟先， 呢個我知啊，呢個俾我講係。 係啦，翻嚟 先。首先綁住個人，綁人咧。嗱，我哋而家咧，譬如大狗出街就咁拖住只狗行啦。佢唔係喎，用只馬綁住個人，綁住啊，譬如榮少啊、榮少啊，犯咗罪啦，綁住佢頭，然後咧只馬就邊邊有力就拉拉拉拉，咁一路將個人拖。哇，大佬，我未死啊之前啊，我啲肉喺地下度係咁刮啦， 係啊， 都已經真係唔掂啦。 係啊，即係磨到身爛曬、黴曬先至成身血先死嘅，所以呢樣嘢都好殘忍啦。咁但係咧喺近代丁丁咁多咧，去到明末嘅時候咧，阿張獻忠咧仲有一個新嘅做法咧，就係同馬有關嘅，佢就有一樣嘢叫抽腸。 抽腸。 首先咧就整個金屬嘅勾。咁就勾喺个犯人嗰个肛门入边勾住个肠，跟住将个勾咧就接驳喺个马嗰度，咁就一边只马咧，咁就一掹个犯人嘅肠，连肠连人啄又掹条肠，听闻都好似有几十尺、十几廿尺嘅条肠掹出嚟。 人肠好长嘅，唔知道，即系如果佢真系唔断啦，佢断，当然我相信咧，其实好容易断嘅，咁样咁大条，即系如果唔断，我谂。都我谂有我哋呢个录音室咁长， 系啊，所以咧，阿张献忠咧，迟啲有机会又会讲一集咧，关于张献忠呢个人咧都。 喂，其实荣少，不如其实呢啲咁嘅人咧，每一个呢啲历史嘅人物咧，即系都系独当一面，可以开一集嚟讲。 系啊，所以我哋长做长有啊，历史真实啦。好，跟住再讲啦，咁仲有个用蛇坑啊，木头点样玩蛇坑法？ 蛇坑咧喺个大坑里边，咁其实又唔整系蛇嘅，即系里边其实有啲蛇啊、 蜘蛛啊， 即系好似嗱，我哋嗰啲蛊啊，啲巫术嗰啲蛊咧，即系啲毒虫、蛇抌晒里边，系啦，咁诶剥晒你嘅衫，抌你落去， 咬死佢啦，系啦。嗱，如果讲开咧呢啲咁嘅蛇咧，蛇啊一定要提下鼠啊，蛇鼠一窝系嘛， 冇错。 咁鼠咧就系老鼠呢个真系好残忍啊，冇图啊。 老鼠呢个冇嘅，冇 图唔紧要，我讲啊，呢个都好残忍啊。 系首先咧，先讲我做呢个。 首先咧，假设阿毛头系一个犯人啦，咁跟住我哋有个金属嘅碗， 系啦， 咁咧就吸咗老鼠就摆下毛头咧个心口嗰度， 心口又得，肚又得， 都得啦，冇所谓啦，总之喺呢一度啦。咁入边咧有一只至两只老鼠啦，甚至更多啦。咁但系个金属嘅碗记住系金属啦，金属咧佢哋就会喺出边加热。 冇错。 好啦，当动物咧遇到危险嘅时候咧，会点做咧？就会搵 逃走。 系啦，咁 我老鼠啦。呢、这个金属兜里边， 吓老鼠，跟住咧，佢因为吸住咗咧，佢冇路可走咧，就后边系肉嚟噶嘛，佢就搏命咁画到咧，嗰个人嗰个心，即系啲心肝脾肺肾啲内脏咧，即系全部烂。 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就咧，你只老鼠咧要搲啲搲烂金属就冇可能啦。 系啊， 咁你见到有肉，肉就更加容易搲啊嘛，就可以分分钟可以食埋落肚。 系啊系啊， 咁你谂下就即系用个老鼠搲烂你个身。 系啦， 钻入去， 将老鼠钻入个身入边咧，将佢钻烂而死。而呢种嘅感觉咧，我谂系未，我谂未兽人见到炸老鼠咧，已经好惊。 系咯，初初咧咪见到两个壳咧，系咪嗰啲有冇嗰啲？咦，有啲咩好嘅菜式咧？咁拎起睇下有咩菜式先，原来系老鼠嚟嘅。哇， 系啦， 我都惊，乜都招啊。 系啊，好啦，咁再讲下一个啦，仲狗啦，仲狗啦，窝窝狗啦。咁窝窝狗咧有一种咧，到而家都北韩好中意用嘅，叫做 北韩之前我都听过啦，系嘛？ 犬厥啊，犬厥啊，就夹硬咧将。将个犯人咧抌落去一啲巨犬坑嗰度，咁巨犬咧固然之咧就真系好大只嘅狗啦，而饿咗好多日嘅。 同埋呢啲系一啲猛狗，即系唔系嗰啲智慧松鼠狗嗰啲，一定系啲好巨型，即系好似藏獒啊，或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 嗰啲 啲大丹啊，嗰啲啦，啲大型嘅狗咯，好大只嗰啲啦，系啦，咁就将犯人咬死啦。 即系其实呢个就系呢个狮子坑嘅呢个狗版 狗系啦系啦，咁啊仲有一个鳄鱼潭啊，即系摆过一个池喺度咧，就抌个人落去啦。喺古埃及人咧嗰度就好兴嘅以前。 系啦，即系因为其实唔同嘅地方咧有自己唔同嘅气候同埋有唔同嘅物种啊。 嗯， 即系所以唔同地方嘅一啲变态人咧，就根据自己嘅地方有啲咩动物或者有啲乜嘢嘅特产。 是制宜喎。 系啦，有特产啊，呢度有狮子，喂呢边有狗，喂呢度有鳄鱼，咁啊 呢边有鳄鱼啊。 系咯， 系咯，嗰边有鳄鱼， 嗰边有鳄鱼， 嗰边有鳄鱼，系啦，嗰边鳄鱼真系食人嘅嗰啲，真系冇嘢啊！好，跟住仲有咧，有一个叫猛禽，猛禽咧喺印度度咧就好兴嘅，猛禽即系咩啊？ 即系嗰啲鹰啊、鹫啊， 雀系啦，好大只嘅雀，而系食肉嘅嗰啲雀， 冇错。 就点样咧？将一个人啦，将绑住喺一个树林嗰度啦， 系啦，抌喺度， 系啦，咁喺印度嗰度咧就会。咁啊，嗰啲有啲雀啊落嚟， 啲鹰啊，嗰啲鹫啊，雕啊，啲落嚟 咬佢。 最惨就系咧，其实阿荣少之后你可以谂到，一个人如果我一刀劈死你，就痛快死个痛快啊嘛。哇，你俾嘢咬咧，喂，你有时你。 俾嘢咬一咬咧都痛啦，何況係咁啄下咁啄，即係鑒生將你啄死咬死。 係啊，啄啲眼耳口鼻啊，食咗你個腦，食你個內臟啊，咁慢慢將你折磨而死。好啦，以上頭先所講嗰啲咧，大家都想象到係啲大型小小動物或者你見到嘅動物。咁咧嚟緊咧有一個咧，我覺得你就講得冇錯啦，因時制宜就喺個地方度嘅特產嚟。係 啦，南美洲啊， 喺南美洲咧就中意玩一種形式嘅。酷刑咧嘅刑罚咧系点样咧？ 矮 就系将个饭绑喺个树嗰度， 绑 喺 树度系啦，搽晒啲糖落啫。 喺度啦，系啦，跟住咧就俾啲咧蚁，系咁咬，系咁咬。其实未必一种蚁，可能好多种蚁嘅，就将佢咬而死。 大家唔好即系谂错咧，即系谂住哇。剥晒衫，搽啲蜜糖嗰啲喺度，你唔好谂错，你唔好以为睇嗰啲片喎，唔系睇嗰啲片喎，唔系有个咩人喺度舐喎， 唔系咩 A V 嗰啲啊， 唔系 A V 喺度舐你， 就真系嗰啲蚂蚁会慢慢咬。 系啊， 咁通常呢种死法咧就两种形式会死嘅，第一种咧就系、是、当然蚂蚁咬啲肉啊剩啊，失血过多啦，咁、 啊、 其实呢个未必系最主要，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好容易受感染啊，因为始终好多细菌，咁就受感染而死。而呢一个嘅酷刑咧，系一个漫长嘅酷刑嚟嘅，即系唔会话几个钟头之内毙命。 可能几日你先死啊？ 系啊，或者三五日啦，你又颈渴又剩咁样而死嘅，系啦。好啦，最后啦，讲埋呢一种咧，呢一种真系有创意，我都冇乜点谂过。但我哋真系揾到嘅资料就系、 是、点？ 叫做鱼刑啊！ 哇！食人鱼啊！ 食人鱼咁、oh. 就喺罗马就比较流行啲，咁啊将佢抌落个鱼池嗰度咧，任啲鱼咬死佢。 哇！即系好似我哋睇啲食人鱼嗰啲电影咁喎，抌落咁啊！ 我怀疑呢一种嘅刑罚咧，佢个池塘就唔系 好深， 因为等佢咧唞到气啊， 同埋你冇得走啊， 系啊， 你湿你。多或者深嘅时候你可以游水，不过最后都死噶啦、但系咁样咧，集中啲咧，密集啲咧，咁我睇个人睇得过瘾啲啊嘛。 系啊，可能得十零尺咁，成十零尺咁，十零十尺丁方咁啊，可能到你心口嘅，咁你落去咧，你又冇得走，但系就俾啲鱼系。 即系啲罗马人咧，你咪啲直箍士嘅，可能系嗰啲添。 哦， 以为请你嚟冲个靓凉，点知原来系鱼型。 鱼型系啊。好啦，咁我哋讲晒以上嘅动物型咧，咁我哋咧休息一阵先。咁第 三，又第二次有完噶啦， 好快脆嘅啫 ，overrun 咗添。 我第三节咧继续有其他嘅古代嘅变态刑罚同大家讲嘅，好转头见。